我哋大家都期待春節係一年之始。咁今年又係辛丑，咁啊有人話辛丑年就係好多時候有啲不吉利嘅嘢，我就覺得否極泰來，可能今年嘅辛丑嘅新嘅年會使到我哋全世界嘅人都得到好運都唔定，所以我就覺得咧又無需要咁恐懼辛丑所帶嚟嘅嗰啲負面嘅深刻嘅印象，所以我覺得今年我相信我哋好多好多嘅華人咧，都希望有一個愉快嘅呢、這個豐盛嘅嚇呢個牛咁壯健嘅身體，牛咁扎實嘅心耕田地嚇、啊。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心田先祖種，福地後人耕。我哋呢個地球係我哋人類嘅福地，所以我哋耕呢個福地咧，唔係淨係耕我哋嘅新界某個地方，又唔係淨係耕中國某個地方，係耕全球嘅地方，用人類都能夠深耕地球，保護我哋嘅地球，而使到咧呢、這個福地咧能夠繼續發展。而心田就係人類文化嘅沉澱，呢啲都係先祖俾我哋嘅。無論係邊個民族，都有好多好嘢喺後面，喺佢潛在裏面，讓我哋咧將呢啲沉澱咧都發掘出嚟，將地球呢個福地耕好佢。雖然我哋今日好多時候都已經開始猛講外太空嘅嘢啦，我哋睇到日本去訪問一粒喺一個小行星上面叫做龍宮嘅小行星上面去做好多嘅科研探測工作。咁啊，我哋睇到中國就去火星去進行嘅各種嘅探測工作。咁呢啲咧，我哋人類都開始仰望星空嚇。但係正如我成日都講，我哋喺公司我都同啲同事講，我哋仰望星空，同時要俯瞰大地嚇。我哋望星空睇到我哋未來好闊嘅空間，但係我哋首先要俯摸攬，即係睇。苦是苦摸我们自己所在的地球，用我们热爱这个地球，苦揽我们地球这个大地，同时我们仰望星空。这个动作我期待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明白，我们不要太过局限在某个国家、某个城市、某条街、某一间屋、某个花园。你在花园里，如果在英美的地方，那些花園很漂亮的，那你在那裡在夜晚上望上的星空，你會見到星空的閃爍，同時你看一下你所在的大地，同時你一定要記住，不單止你站住這個大地，全世界的人在這個時候同一個時間，他們都站在這個藍色的地球上面，這個如此小的星球就是我們的生命所在。所以在上個世紀的1963年最恐怖的那次核戰危機，就是克里曉夫和美國的那個核戰對峙，在古巴的危機的時候，總統肯尼總統就說一句，他說我們卒之有理性度過了這個危機，我們要記住我們需要的是做好人類的總體的發展，還有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藍色的小小的星球上面。這一段說話是很出名的一段說話，咁我头先只係讲个意思，但我希望大家都要明白，无论我哋人类而家大国之间有几多个冲突，有几多嘅不愉快嘅嘢，希望大家都安静啲，喺深夜嘅时候仰望星空，俯览大地，万种同根，我哋所有嘅物种都係同根嘅，我哋要同大家所有嘅万物共生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去年的疫情我们会觉得一个小小的这个的生命的个体，这个疫这个个体这个这样的 COVID-19 这个个体，它的不断的变种我跟人家讲笑，我说这个的生命的个体，这个疫已经变到有国籍了，即是可能是南非籍、英国籍、美国籍。所以我觉得我哋大家共存呢个世界上边，我哋生存，佢亦都要生存。佢可能寄存喺我哋里边， 又可能是寄存在所有的这个宿主上面。咁我覺得呢種情況係必然會出現嘅，因此我喺舊年嘅十點嘅世界影響嘅事裏邊咧，我唔係咁着重疫嘅問題，這個疫情嘅問題，因為我覺得咧，其實年年每一個階段都會出現呢種情況嘅，嚇、啊，我哋要學習嘅反而係點樣尊重生命，點樣尊重原來唔單止我哋住喺呢個地球，仲有好多萬物眾生，嚇、啊、大嘅細嘅，嚇、啊。超大到好似以前恐龙一个陨石就使到我哋咧呢个地球嘅气候转变而恐龙嘅灭绝吓，咁啊然之后先有我哋人类慢慢呢个小动物行咗出嚟吓，咁、啊、今后嘅动物同样喺地球上边咧都系需要寻求自己嘅生存空间嘅，因此彼此之间嘅互相嘅尊重、互相嘅呢个让出空间咧，都系一个我哋需要学习嘅问题。咁當然我唔係話要俾疫情到處發展，唔係咁嘅意思。 我敵不過你的眼淚，你敵不過我的讚美，我敵不過你的妩媚，你也敵不過我偶然的慈悲。敌不过你的放任、啊、你敌不过我的深沉，我敌不过你的体温，你也敌不过我飘忽的灵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也是互相伤害的敌人，只是彼此不想承认，对口口声声说爱的人会这样残忍。敌不过你的放任，你敌不过我的深沉，我敌不过你的体温，你也敌不过我飘忽的灵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也是互相伤害的敌人，只是彼此不想承认，对口口声声说爱的人会这样残忍。 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上个礼拜讲到两份报告的时候，谈到中国的关于它的对外政策，特别对南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那个白皮书的时候，我是引述了这本报告里面很多跟中华文化有关的用词、 用語嚇。特別係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非常強調嚇要義利相兼，以義為先，義啊正義個義啊嚇，以義為先，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要喺全世界有所弘揚。咁當然咧，美國嘅報告咧就好罩忌呢啲嘢嚇。佢話咧，中國而家咧喺處傳播緊呢樣嘢，其實喺處爭奪緊世界嘅話語權。咁我覺得咧，如果我大家少啲咁多呢啲咁嘅爭奪嚇，美國講民主、自由、人權，中國講義利嘅關係，其實都冇乜所謂嘅。我哋只要對人類有好處就得。所以個報告裏邊講，話我哋嘅對外呢啲關係咧，要重義輕利，重義輕利，捨利取義。嗱，呢啲咧都係過去嘅中國政府對外嘅報告裏邊咧，好少用到呢啲説話嘅。嚇，咁啊，報告裏邊又講到共建一帶一路嘅咧，就係話我哋喺世界上邊喺廿一世紀。無論是海上絲綢之路，抑或陸上的絲路，是提供一個重要的公共產品，讓全世界人民可以有各個國家、各個政體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啊，說要將這個海上、陸上的帶和路打造成為一個全世界人民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最特別的就有一句，要做廉潔之路。這個呢很少過去講到廉潔，即是反貪防腐。換句話說，是不應該在世界進行這些經濟活動的時候，用貪腐的形式、用貪污賄賂的形式來發展，所以應該是廉潔之路。這些都是呢新的說法。这个是将全个世界这个蓝色的星球，这个世界上面的陆地，这个所谓世界岛，怎样做好这个全面的沟通。啊，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一直以来在这个节目里面我都是很醉心于全个世界的世界岛的全部沟通。啊，我曾经跟一些朋友设想，我说假如我们在阿根廷南部的这个小镇，我们去过即是接近南极的这个小镇，啊，一路能够有火车可以坐到去伦敦，去到伦敦 King Cross， 你说呢，这个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行程。啊，那它要经过中南美洲，到去到北美洲，要经过阿拉斯加，去到呢这个俄罗斯，然后由俄罗斯，如果喜欢来中国，可以来到中国最远，来到这个吉隆坡。咁最近因為好唔好彩呢，吉隆坡同新加坡之間嘅嗰個高鐵計劃就有所障礙，即係開唔到，咁條尾就似乎斷咗啦。咁新加坡呢就似乎呢個處境有啲孤立啦，但我相信好快佢哋都會解決嘅。啊，我亦都好相信呢條路一定會去到新加坡嘅。啊，咁另一個就去到韓國，韓國呢就去到濟州啊，一路落去。咁而家韓國同日本關係唔係幾好，其实日本东京好想这条铁路呢，这条高速公路铁路能够去到日本。咁即係话如果你在东京上车可以去到伦敦，可以去到莫斯科，这个全球的海岛，地球海岛，这个世界之岛能够完全通晒，你话几咁好嘅事。啊，当然非洲嗰边呢就可能呢因为经济问题会比较会迟啲咁多，因为一条咁嘅高铁同埋高嘅運輸咧，都係需要好多經濟嘅承載嚇。咁點樣能夠去到南非咧？咁呢個可能都係一個過程。但無論點都好，如果全世界人都能夠有一種咁嘅唔去比較，我個制度就要領導你，我個制度就係全世界最優秀，你哋冇我咧就係咧呢個妖魔，唔需要咁睇嘅。最緊要各人民能夠通過呢個咁嘅世界人類嘅共管嘅制度，能夠得到佢個好處，呢個最重要。所以喺呢個計劃裏邊咧，講到佢嘅政策主張咧，就好重要。呢個亦都係美國而家唔係幾中意嘅嘢。佢話：我哋要堅持國家不分大細、強弱、貧富、 都应该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我们坚决地执行不干预其他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的道路，不要人家说要一定要追随我，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谋取任何的政治的私利。这个是呢他的白皮书里面申述。他又讲到对于这个全世界这个做法，即是脱贫这些做法，丝路这些做法，我们中国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我们统筹好我们自己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而怎样去呢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重信守诺，善始善终，不开空头之表。这些全部都不是都唔系我过去看中国政府的文件的时候习惯看到的。因为中国政府的文件在过去来讲呢是会有，特别毛泽东时代呢就很多毛时代的术语。但是现在这里呢就讲的就是言必信，行必果，重信守诺，善始善终，不开空头支票。咁啊讲呢啲嘢。另外佢强调我哋全部聚焦发展改善民生。我哋着重嘅系减贫灭灾，教育卫生，农业就业，环保同埋对气候变化嘅领域嘅投入，积极参与各种各样嘅紧急嘅世界人道主义嘅危机嘅救援。我哋要实实在在地发展呢啲成果，要惠及全世界每个国家最普通嘅民众。咁呢个系佢嘅政策。另外佢又讲，我哋嘅政策系授人以渔，自主发展，系要帮助佢哋培养本土嘅人才同埋技术力量，注重增强自身嘅造血能力，增强佢哋自己本国嘅潜质嘅能力。唔系话佢加强佢哋依赖中国，而系要佢哋唔使依赖中国，自己能够自力更生。佢话呢个就系中国嘅过去七八十年嘅经验，就系自力更生，要鼓励佢哋自力更生。咁最后佢又提出一个善始善终咧，就要注重持续发展，因此侧重嘅系职业教育培训、技术合作，支持各种教育嘅管理，促进项目管理嘅全部本地化，使到每个国家能够解决自己嘅问题。如果出现债务问题嘅时候，主张通过双方嘅沟通协商解决，支持低收入的国家实现个债务可持续发展，而让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因为美国特别侧重说中国给了很多债务给这些的穷的国家，所以他这里作为一个政策，一定是通过这个让小国穷国能够完成。但要注意，过去我们中国对这些地方呢，对所谓南方国家发展呢，在毛泽东时期就是送东西的，就是俾嘢援助支持嘅啫。而家佢呢个好多系用咩呢？用大家共同发展，无论系资本结构方面、技术方面，都最终嘅目的系达至佢哋能够自己发展、自己成长。嗱，呢个亦都系中国过去嘅经验。当中国过去比较依靠苏联嘅时候，亦都系咧有呢个感受，即唔能够太依赖啲强国嚟做，而应该自己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呢种做法。咁佢最后嘅政策提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要咧符合整个世界嘅潮流。要建立一种改革嘅机制，健全嘅全球嘅规章制度。丰富各种各样嘅合作模式。嗱，呢啲咧都系咧系用新嘅观点嚟讲呢一份白皮书。咁呢份白皮书当然后面仲有好多。佢一張清單啦，做咗幾多嘢啊？公共投資幾多啊？邊幾個國家啊？農田水利幾多啊？農業加工產品幾多啊？風能太陽能係幾多啊？即係冚唪都係呢啲好具體嘅一份數據嚇，派咗幾多援外嘅醫療隊啊？派咗幾多志願者去全世界啊？咁呢啲所有嘅數字就係使到美國最恐懼嘅數字。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咁另外咧，受到爆水管影响，青山道同埋兴华街交界仍然有封路噶。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兴华街嘅慢线，以及系兴华街去松屋村方向近青山道嘅慢线都系继续封闭。九巴路线二 A 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當我比較美國呢份政策歸對外嘅政策白皮書，讀中國嘅呢一份白皮書嘅時候咧，我兩個比較結果，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當然係容易呢個接受中國呢一份，而對美國呢一份嘅一種鬥爭嘅態度咧，我係覺得係有啲可惜嚇。點解？我哋唔係可以調整另外一種態度咧，咁所以 Kissinger 博士提出中美之間要快啲坐低，要講清楚究竟全世界點樣呢個同向而行，而唔係大家咧一種對撞啊。咁呢個情況咧，即係喺我睇到呢個世界嘅發展嘅時候咧，尤其是當我喺回憶呢個九一一個事件發展嘅時候。嘅前後嗰一段嗰間喺中間嘅嗰二十幾年嘅時間，美國嘅政策好多國際關係嘅學者都認為美國嗰段時間咧係行錯路嘅。咁啊，當然好多好多嘅專書專著係講緊呢一啲問題，即係美國當時點樣行錯咗嘅路。但係我亦都好相信呢個都同美國嘅體制有關。同美國嘅石油體制、美元體制、軍事工業體制，以及佢係全球嘅話語權嘅絕對控制嘅體制係有關嘅。咁所以事隔二十幾年後嘅今日，美國面臨住今日咁嘅情況，需要作一個好重要嘅調整。如果你睇睇喺過去嘅好多嘅資料裏面，你就會知道過去呢二十年咧，美國喺海外。所做嘅嘢咧，係相當你講得即係清脆啲就係好霸道嘅嚇。佢好似喺布殊政府嘅時候，佢有個叫特殊遣返法規嚇。個特殊遣返法規係點樣呢？因為美國如果你佢喺海外有啲咩嘢人，佢要處理；如果佢喺美國本土處理咧，佢就要依美國本土嘅法律。所以佢好多時候咧喺作咗處理嘅時候。將嗰、那個嗰人嗰堆人嗰、那個人係送去某一啲嘅國家，嗰啲國家係唔需要講人權，唔需要講任何嘢嚇，喺嗰度嚴刑逼供、灌水乜都得啊！嗰度係嗰個國家要做嘅嘢，咁佢係用呢個方法嚟作為特殊遣返法規嚟執行。嗱，呢個係當時咧搞國際關係嘅人都知道，呢啲喺書裏邊咧都好多呢啲研究嚇。譬如好似喺中東同埋歐洲，歐洲有個地方叫 Black Site， 即係黑嘅黑地點。那個黑地點咧就係、是、大家都唔知嘅地點嚇。而嗰個地點係可以執行美國好特殊嘅安排嘅喺歐洲。咁至於話敍利亞、伊拉克啊、埃及啊，喺過去嘅二十年咧，都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各種各樣著名嘅地點咧，係美國可以處理喺海外佢需要處理嘅人。咁呢啲都仲有嘢要處理喎。最弊就有一種就係咩咧？就直情咧呢個採取行動嚇、啊，即係叫做喐咗你嚇、啊，你根本就唔知道點解你會唔喺度嘅。所以我哋見到俄羅斯做一件嘢嘅時候，我哋大家哇中國俄羅斯咁搞法好唔掂啊咁。但其實咧，美國係年年都有呢啲嘢，而且係。个个礼拜都有呢啲嘢。嗱，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会叫做恐怖星期二。恐怖星期二呢个会咧，系由奥巴马政府嘅时候已经都系好清楚噶啦。就系点咧？就系、是、嗰个时间 就是将一份要在全世界处理的人的名单在那里点出来。那么那份名单呢，就是下个礼拜在世界各地会出现的某些的意外啊、死人啊、撞车啊等等的事，就会那个人会人间消失的。那么那个讨论的时间叫做恐怖星期二。那么这里呢，是我在这个印锐的这个新加坡的外交官那本书里面看到的。我过去都知道，但是就不知道得那么清楚。那这位先生，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这本书的第233页。233页里面呢，就有很多这些这样的案例，即是去指明呢，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事并不是充满着道德的。而是大家没人管他，没人理他，他大晒这么解的。那这些呢，我很相信呢，这些这样的政治专家，又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又新加坡的这么著名的外交官，他是被誉为是李光耀的这个外交政策的第二把手，他写出这一类东西，绝对不是说他自己随便这么写的。我看他这本书，我还有一点呢，觉得很有兴趣，在他这本书的第一路看下去，232页看下去，他讲到在234页有一段讲到，有个叫南德沙调查，他发表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据称是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说中国在2010年出现187000件群众事件，其中 65% 是涉及土地纠纷。咁喺大西洋月刊咧，就引用呢个数字。咁下面嘅标题咧就做咗错误嘅引导啦，就话中国每日出现500件群众对抗政府嘅事件，系嘛？咁尽管事实上对于南德沙调查所引述嘅不具名嘅中国研究人员点样得出呢个数字咧，系冇人去了解。但系大部分刊物就用呢个数字就讲死咗中国每日有500件对抗中国政府的事件，咁是中国咧就系一个好脆弱嘅政府，系咧呢个每日500单嘅群众性要对抗政府，所以佢迟早就会冧噶啦。咁嗱，呢个中国脆弱论咧，照呢位外交官讲，就系来源于一份咁嘅报告，喺2010年开始就一路扩大，就讲到咧就似乎咧日日都系咁样样嘅。佢话其实里边嘅研究咧，是很清楚指出，他说中国这种抗议事件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季节性发生的，而是涉及的参与者多数不会超过30人，大部分的抗议活动出现在农历春节前，因为工厂停工，外地工人要回乡下过年，于是呢大家就很多讨薪水的活动，拿钱的活动。我们机构每年都碰到春节前这一种这样的所谓要拿钱的活动，不是向我们机构，是向那些呢，即是二判、三判、四判那些散工。那这个情况已经成为呢，即是一景的了，都不是说哪一年会有，其实年年都会有的。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一种这样的民间的这些这样的即是工人领薪金 的事件，但是就会被夸大成每年几多万件，就是来对付中国的。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

而嗰啲三判咧可能冇俾到佢，咁佢哋又唔係嚟殺賴嘅，佢係嚟攞翻錢。但係問題佢唔應該同我哋即係要求佢哋做嘢嘅呢啲公司攞，佢應該揾佢哋嗰啲即係二判三判嗰啲公司攞。但係佢哋覺得咧，二判三判過年都唔喺度啦，咁啊邊個喺度啊？就係個業主喺度。咁所以就一定係年年都係揾不同地盤嘅業主嚟咧攞呢啲咁嘅過年嘅，即係應該要俾翻佢哋嘅錢。嗱，呢啲錢絕對係佢哋應得嘅。但係問題就呢三四盤咧，佢亦都唔知點樣計數，結果咧就好多時候就引出呢啲問題，而差唔多係年年都發生嘅。如果將呢啲你睇為就係全中國人民準備咧呢、這個懟冧中國政府嘅咁嘅行為咧，咁你得個結論話中國好脆弱咧，咁我相信咧呢、這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誤解，因為我身邊亦都好多年青人同我講，佢葉生。我知道好多數據，中國好脆弱嘅，好快脆，兩個手勢佢會冧嘅咯。咁我問你喺邊度得到呢啲數據咧？咁啊，每年係幾多十萬件呢啲嘢，幾多十萬件嘅群眾鬥爭，幾多十萬件呢啲情況？咁我話咪即係每個城市日日都發生呢啲嘢，咁中國冧咗啦。咁嗱，好多時候咧係呢一種咁嘅唔去清清楚楚搞清楚嗰件事嘅性質，而結果就將佢一路誇大擴大。跨大擴大呢講唔冧嘅問題，佢影響咗我哋嘅年青人，尤其是喺香港。我好多我身邊嘅都年青嘅朋友呢，佢哋都係睇呢啲西方好多呢啲數據，咁佢哋得個印象就喂真係就嚟冧喎，嗱數據咁嗱，咁我就覺得呢即係主要係要將啲事實呢講清楚。所以我睇到CCTV 裏面嗰個口號讓事實說話，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因此我期待我哋唔想美國有咩唔好嘅嘢發生，亦都唔想美國崩潰、美國冧，我哋亦都更加唔會想我哋中國社會、中國政府崩潰、中國冧。我哋希望大家都共同將社會嘅生活、自己國家嘅生活、人民嘅生活管好佢、做好佢。正如呢個華春瑩講過，我哋每個國家都好多，即係中美都好多自己要解決嘅事情。俾心機處理好自己啲嘢。嗱，老實講，中國要處理好個問題，點會唔多啊？我哋有咁多十年喺中國做嘢，可以講我可以寫本專書啊，去講每一件案例。但問題你睇下一個十幾億人嘅國家，咁複雜嘅社會情況，咁多嘅社會之間嘅經濟、社會文化嘅交割，點會唔出呢種事嗰種事呢？我哋唔係生活喺天堂㗎嘛，個現實就有好多呢啲問題嘅出現㗎嘛，所以我就覺得呢，與其我哋去期待美國政府幾時冧，中國政府又幾時冧，即係呢一種咁嘅即係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呢，倒不如我哋大家都面對美國政府係一個有能力解決自己問題嘅政府，佢已經經歷咗好多次呢啲咁嘅變化，佢都一次又一次咁去面對自己嘅問題。中國亦都喺過去嘅五千年裏面，亦都不同嘅朝代都出現好多要解決自己嘅問題，直到最近更加係咁樣。所以今年2021年咧，就係呢個中國執政黨即係建黨100周年啦。咁我就覺得咧，我哋唔係需要捧場唔捧場，而係需要嚟睇下我哋要往何處去咧？點樣辦呢？唔擺脱我哋一種個人嘅情緒上嘅喜怒憎恨，而係細心睇下中國14億人要行咩路，點樣行法，佢執政黨應該完成咩任務，我哋要求佢做啲乜嘢嘢。我就覺得與其喺情緒上寄望於各種嘅唔開心嘅仇恨，你倒不如諗下我哋可以做多啲嘢，使到中國有咩變化呢？所以我自己同我个机构啲朋友讲，啲同事讲，我话教育系根本。孟德斯鸠讲，有这样的人民，就有这样的政府。教育系培养一个国家人民嘅基本素质嘅一个基础。因此，我哋与其去做好多嘅即系呢个情绪激动嘅破坏性嘅嘢，倒不如睇下我哋可以一点一滴地做好啲乜嘢嘢，使到人民进步。促使社會進步，促使國家進步，促使政府咧能夠走佢當行之路。呢、這個咧係我自己即係 做呢個節目嘅動力嘅所在，唔係想去反對美國啊，親中國啊，同美國對抗啊，我唔冇呢個考慮。好多朋友都講，喂，我好似前幾年我都唔係咁對美國唔妥嘅喎，點解而家好似成日都有好多嘢對美國唔係幾妥咧？咁老實講，我亦都係一個演變嘅過程。過去呢十幾年做呢個節目，我承認咧，我從最初非常之熱烈地希望美國嘅影響能夠發展壯大，使到中國人民繁榮。咁到啊現在呢個嘅變化，就因為環境的確喺處變化。咁我始終就想坐低，想自己問一下自己，我哋想人類係對抗式、鬥爭式、毀滅式去解決咧，抑或係大家能夠坐低，正如 Kason 就講，我哋大家要講人，我哋中美兩國要向邊個方向行咧？咁我係更多地係期待我哋共同發展。正如中國政府講，這個合則兩利，鬥則兩害。我哋係應該鼓勵中美兩國政府、人民所有嘅單位、學校多合作、多發展嘅。所以當呢次拜登新政府上台嘅時候，好多人有好多嘅不同嘅期待，有人講成咧呢個係一個向好，有人講成一個向壞，中美之間會點？我就覺得咧，好唔會好得去邊，壞都唔會壞得去邊。但係最主要，我哋人民要有啲壓力俾雙方嘅政府。我哋唔想有太多嘅對峙，讓我哋人民生活得好唔方便。好似就我自己嚟講，我啲孫好多都喺美國嘅。咁如果佢話啊呢樣唔方便，嗰樣唔方便，咁唉去到麻煩啦咁。咁於是咧，我連見孫嘅機會咧，我都少咗。咁當然佢哋可以過嚟，但又要佢哋父母帶過嚟啦。咁譬如好似英國咁，我係極之好鍾意去英國西南邊呢個好多嘅，特別喺夏天嘅時候。但係而家咁樣樣，喂無端白事又之間關係咁緊張，咁成個感覺上覺得好乜冇乜mood啊，要去嗰邊。咁呢個亦都係造成咗我哋人民嘅損害。